我可能也放了一个假寒假，所有想法都成了废话。我也可能爱上了一个假的他，也为了他剪断了头发。就连摔倒也当时爱你的现状，心情却像喝了假酒一样。我对你讲，你说你是处女座呀，我不知该怎么办啦，真的真的扎心了，老天，现在我有句话不知当不当讲，该怎么办，我一番绝望呐， 小圈圈捶你胸口， 现在我有句话不知当不当讲，该怎么办，你已经有了他， 在他怀里说情话。 我可能也度过了一个假寒假，王者荣耀也还没上座时啊，我也可能爱上一个假的他，也为了